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杨振宁的散文《父亲和我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《赤壁》。 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是一位数学家，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，先后在厦门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同济大学、复旦大学等校数学系任教，为培养数学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当然，培养出杨振宁这样的儿子也是他的一大贡献。我们继续欣赏杨振宁的散文《父亲和我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1946年初，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。选择芝加哥大学，倒不是因为他是父亲的母校，而是因为我仰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去了芝大。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、化学、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。我在校共3年半，头2年半是研究生，得博士学位后留校1年任教员。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。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，当然十分高兴。更高兴的是，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。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我的结婚问题。1949年秋，吴大猷先生告诉我，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。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1-2次，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，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。见了胡先生面，他十分客气，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，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，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。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，你们这一辈子比我们能干多了，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。1950年8月26日，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。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，而是因为他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。当时我们并不熟识，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，这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。1950年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，曾多次来我家做客。第一次来时他说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。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一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，因为他们都与群论有密切关系。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，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。宇称不守恒与对称有关，因而也与群论有关。父亲当然十分兴奋，那时他身体极不好，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。1957年我和杜致礼和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去日内瓦，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。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，以带病之身经北京、莫斯科、布拉格一路住医院，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，到达以后又立即住入医院。医生检查数日，认为他可以出院， 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。每天清早，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。过了几星期，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，能和小孩子去公园散步。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秘密通道。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，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，光诺雀跃地开门，我感到无限的满足。父亲给智理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。有一天，他给智理和我写了两句话：美饭勿忘亲爱勇，有声音感国恩红。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会觉得这两句话有一点封建味道，可是我以为封建时代的思想虽然有许多是要不得的，但也有许多是有永久价值的。1960年夏及1962年夏，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内瓦团聚，智理、光宇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。每次团聚头两天总是非常感情冲动，讲一些自己与家人和亲友们的遭遇，以后慢慢镇静下来才能欣赏瑞士的一切。 父亲三次来日内瓦，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，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。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，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。可是他又十分矛盾，一方面他有此愿望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，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。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。那些年代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道很少，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。记得1962年有一个晚上，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，从前不会做一根针，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。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，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经在研制原子弹。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，动辄死去几百万人，今天完全没有了。从前文盲遍野，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。从前今天，正说得高兴，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，你不要专讲这些，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，排队站了三个钟头，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，有什么好？父亲很生气，说母亲专门扯他的后腿，给儿子错误的印象，气得走进卧室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，并且两者并不矛盾。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，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，会有更大的痛苦。1971年夏天，我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。那天乘法航自缅甸东飞，进入云南上空时，驾驶员说，我们已经进入中国领空。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。傍晚到达上海，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，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。父亲住院已有半年，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在香港，那时他68岁，还很健康。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，老了，瘦了许多，也不能自己站立行走，见到我当然十分激动。1972年夏天，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，父亲仍然住在医院，身体更衰弱了。次年5月12日清晨，父亲长辞人世，享年77岁。在他的一生77年的时间里，历史有了惊天动地的演变。六岁以前，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，在一个大家庭里面，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，上联是忠厚传家，下联是读书济世。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，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，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炳明写信来安慰我，说父亲虽已过去，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。是的，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，是中华文化的血液。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，差不多20年以后，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， 从1945年到1964年，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，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。然而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。我猜想，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。但是对于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，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。一方面，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，移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，它近100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。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100多年的历史。我父亲在1973年故居之前，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。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他游历甚广。但我知道，直到临终前，对于我的放弃故国，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。 好了，杨振宁的散文《父亲和我》我们欣赏完了。杨振宁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。1983年写《父亲和我》的时候，他认为父亲在1973年去世时仍对此事不能原谅。2015年4月1日，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，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。回归对他是什么感受？他的挚友熊炳明曾经说，你的父亲虽已故去，你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。我说，是的，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，是中华文化的血液。父亲对孩子会有怎样的影响？这篇文章是最好的说明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《赤壁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诗人杜牧所作的《赤壁》。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这首诗是诗人经过赤壁古战场，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。发生于汉献帝建安13年的赤壁之战，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。诗人观赏了古战场的遗物，对赤壁之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。诗的大意是，一只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的沙中，还没有消失掉。经过对它的又磨又洗，我竟然发现这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物。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，结局恐怕是曹操取胜，大乔和小乔也被关进铜雀台了吧。这首诗其实过分强调了东风的作用，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，而是从反面假想他的失败，隐晦地反映出诗人对自己不得志的抑郁不平。他慨叹着历史上英雄成名的机遇，是因为他自己也生不逢时，

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从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扬青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转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九八二北京。